咱们是一出戏一出戏的来啊。 哎，好。 下面是这个杜鹃山柯湘的扮演者王润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就是雷刚的扮演者顾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两出戏的主要人员都已经到场了。说到这个现代戏啊，当然了，原来有一段时间都叫样板戏，咱们不这么叫了啊，那个时代烙印太重了，所以咱们叫现代戏。大家对于这个现代戏，刚才我提到了，尤其是60年代生人的这些朋友，对于现代戏真的是非常有感情。因为我记得在70年代的时候，这个现代戏啊，可以说是街头巷尾，就像流行歌一样，大家可能都会唱两句，对它非常的熟悉。有一段时间呢，大家没怎么听到现代戏了啊，这回呢又听到复排的这个消息，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兴奋，也是非常的高兴。那首先呢，我想请你们来谈一谈，为什么这次咱们要复排《红灯记》和《杜鹃山》以及《平原作战》这几个剧目呢？嗯，你们先来说一说 啊。 耿巧云， 那个《红灯记》这出戏呢，不是新排的。 嗯， 这出戏是我们中国京剧院青年团1995年成立以后呢，就恢复这出戏了。这出戏我们演了将近200多场了。 嗯， 我们走遍了大江南北以及香港、台湾，都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嗯， 所以呢，这次呢，为什么要排又要演这出戏呢？是因为我们纪念那个反法西斯50周年 60周年、 啊、对不起60周年，所以呢又要演的这出戏 哦、嗯、是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对， 所以咱们又重新推出了这个剧目。实际上相对于杜鹃山来讲呢，红灯记是一直就在演着， 是一直在演 哦、 哎、 但是就是特别红火的演出是在90几年吧。 我们每一场演出都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肯定。 嗯， 最近我们上个月在大连又演出了这出戏，那观众是特别特别热烈。 嗯， 反正就是说这出戏对观众朋友们印象太深了。 嗯， 我们在台上演，观众在台底下唱。 哦， 所以哎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肯定吧。 嗯。真是像《红灯记》这个剧啊，在八个现代戏当中吧、它是属于这个首屈 首屈一指 的，大家对它真是太熟悉了。 对， 那相对于《红灯记》呢，《杜鹃山》实际上它在八个现代戏当中，它就属于后边排出来的了。 对，它是样板戏当中最后排出来的这个一个经典。 嗯，一个经典。 它呢，主要是这个作曲的这个余慧勇先生，他结合了他结合了很多西洋的这个乐器，他的旋律非常好听。再有他的念白都是诗歌化的。而且这一出戏对演员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里头没有说龙套小角色，大家都是同进同退的。他这出戏要求演员非常规范化，比任何一出戏都规范化。这个我想到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会感受到的。 那么相对于《红灯记》呢，《杜鹃山》这是首次恢复演出。 对， 对你们中国京剧院三团来说是首次恢复这个剧目。 这是中国京剧院通过这个《杜鹃山》首演35周年以来的首次恢复。 首次恢复。 哎、因为呢，虽然《杜鹃山》这出戏当时是在北京京剧院排的，但是呢，柯湘的扮演者杨春霞老师，还有田大江的扮演者高木坤老师。还有杜妈妈，还有温七九，还有郑老万，这些核心人物全现在都在中国京剧院。 哦，是这样的。 对，而且我们排练的时候是杨春霞老师和高木坤老师亲自把手给排， 都是艺术指导。 对， 那雷刚，你是属于第几代雷刚了？ 谈不上第几代，就是说年轻的一代嘛， 年轻的一代， 对对对， 实际上是第二代啊， 第二代， 实际第二代， 第二代， 那么这次杜鹃山的恢复啊，应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它不像红灯记一直是在演着，这次杜鹃山呢是首次恢复，其实对于你们这些年轻演员来说呢，也是压力非常大的，因为我知道杜鹃山的唱腔真的很难， 是，像他的这个。 家主安源啊，乱云飞啊，也是很家喻户晓了。 嗯， 尤其像乱云飞这个唱段，它属于是咏叹调式的了。 对， 哎，它这一个唱段就八分多钟。 嗯， 对演员要求是， 非常严的， 对，很严的。 嗯， 我们前些日子刚到这个广州、佛山还有杭州演出过，受到了观众这个很热情的欢迎。哎， 嗯， 大家反应效果还是不错的。 嗯，那我想呢，一个就是他的唱腔难啊，这个是作为演员的可能体会最深。另外呢，就是现代戏曾经一度，刚才我也提到，在70年代的时候呢，大家是特别的追捧啊，这个街头巷尾大家都在唱这个现代戏，因为当时呢没有其他的一些娱乐，比如媒体当中放的都是现代戏，所以大家或多或少呢都能唱上两句。 对， 就是刚一开始不喜欢，天天听，天天唱他， 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也就喜欢了。 对对 啊，所以呢它是有一个情景的。那么现在呢，这回如果要是给他恢复的话呢，应该说大家都熟悉啊，大家都熟悉，这也是一个无形的压力。 是，你像我们在杭州演出的时候，这个我在上面念，底下就有跟着念的。 嗯， 我们在上面唱，底下就有跟着唱的。所以你不可能有一点就是说唱的不对，那底下观众马上就知道。 就是我们演员都产生一种共鸣了。 对， 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管广州和深圳那个杭州啊， 嗯， 我们的红灯记、大连，我们台上唱的，底下观众跟着一块唱， 嗯， 那真是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 我们到台湾也是这样的， 嗯， 台湾那个观众朋友们，本来我们以为好像他们看看就是回忆一下，但是我们在台上，那个演到说家史的时候，底下鸦雀无声， 嗯， 完了底下的那些老兵啊， 嗯， 就老一代那些观众朋友们看了就流眼泪啊，就在哭，暗 入情了， 对，真是这样， 嗯， 所以这出戏影响了很多很多人。 是的，嗯，我想呢，这个当时啊排这几出现代戏呢，确实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啊，是这个精雕细刻出来的。虽然说它里边有很多时代的烙印啊，现在看来呢有些事情是需要商榷的啊，但是既然是付出了这么多，所以出来的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还是精品，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 它肯定是精品， 嗯，肯定是精品，嗯，刚才我提到60年代生人呢，可能对这几部戏呢就感受更深刻一些，你们各位也差不多吧，当时那盛况你们都有感受吗？ 嗯，有一点， 有一点感受。 孙中山当时排的时候，我是从小就是生长在北京京剧院， 嗯， 我等于说我是看着他排起来的。 哦， 哎，那时候我很小，小孩在幼儿园呢， 嗯， 但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崇拜柯湘了。那时候就想自己什么能演的，拿个跳绳把自己拴起来。 啊，而且当时这个流行柯湘头， 对， 啊， 全都是柯湘头。 哎呦，我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杨春霞什么刘长瑜太漂亮了， 嗯，是 啊，特别的美，是我一个偶像。 其实包括现在哈，就是说40多岁的这个这些观众，就是知道我们在恢复这些戏啊， 嗯， 他们都非常的高兴，都说都反声说我们一定要去看。 嗯， 他们当然有对这个戏的一种怀念，也包括对当时的主演演员们的一些崇拜心理，还有一种怀旧心理。 嗯，对，其实那时候真是不亚于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流行歌星的一种追捧啊。 对， 那时候大家心目当中的偶像就是什么杨春霞呀， 嗯， 对于他们的这个什么私人生活都开始传来传去的，很有意思啊。那个阶段真是不可想象。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谈这个关于杜鹃山和红灯记啊，以及平原作战这个恢复这个事儿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今天的这些演员进行交流，或者说对这次恢复演出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的话呢，都可以发短信过来。联通用户呢您可以直接发88211876 88211876，移动用户呢您可以前面加0，小灵通用户呢是前面加1。那说到以往的那个红火劲儿啊，我们的编辑沈小昌呢也准备了一段呢，咱们先听一段杜鹃山吧。杜鹃山杨春霞演唱的一段《家住安源》，这段唱也是这出戏里的精华所在。 对， 嗯。 苦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春霞演唱的《杜鹃山》当中柯湘的一段唱，哎呀，现在是听起来呢依然是那么的亲切啊，而且现在听这些现代戏呢真是有一种怀旧感，嗯，真是油然而生。好了，听众朋友，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啊，中国京剧院复排的经典现代京剧《杜鹃山》《平原作战》和《红灯记》呢，将于6月21号至26号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对于这次演出呢，各方呢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中国京剧院三团参加演出的有关演员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交流。他们是王润京、柯湘的扮演者、雷刚的扮演者顾谦，以及李玉和的扮演者李文林、铁梅的扮演者耿巧云。那如果呢大家想跟他们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发短信，联通用户呢是8821876，移动用户呢是前边加零，小灵通用户呢是前边加一。刚才大家听到了啊，你看这个杨春霞演唱的这段这个现代戏《杜鹃山》当中的唱段，一听就知道它和这个传统戏啊，从唱腔上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担负起来的话呢，应该说对于青年演员来讲的这个真的是很累，是一个挑战啊。你现在演出完了以后，是不是觉得比演传统戏更难一些呢？王润京。 是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现代戏啊，它要求演员时刻保持着一种激情。 嗯， 哎，因为他演的是英雄形象嘛，这个党代表他时刻要保持着他的这个在舞台上一定要胸永远是挺着的，腰永远是立着的。 嗯， 他不像传统戏啊，传统戏他是很柔的。 嗯， 哎，尤其对于青衣演员啊，他像二进宫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灯殿啊，他要求的这种柔美。这个是一种刚强的东西，要是给他归行当的话，要往武生那个行当去归一归了。 是的，嗯，这耿巧云啊，因为这个《红灯记》呢，确实一直呢就是在恢复演出啊，不像《杜鹃山》，它是这回呢是中国京剧院三团35年以后又重新恢复啊，所以感觉上呢，大家觉得好像，更这个珍贵一些。 嗯， 那我想这个这一回的咱们《红灯记》的复排跟它最初的原本有些什么区别没有？ 基本上没有，原汁原味。 嗯，还是原汁原味。 对对。 哦， 嗯， 从唱腔上啊，还里边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保持原来的。 对， 这个布景舞美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哎，就是只是乐队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谜底，然后跟现场衔接在一起，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哦，这个谜底呢，也是交响乐和民乐揉在一起的， 对对对， 啊，非常有气势。 是， 我想呢，这个李文林，你这次是扮演李玉和， 对对对， 啊，你这回把握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按原来的那个路子走吗？ 是 或者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那还是高大全， 还是高大全。 但是呢，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啊，也稍许有些变化，不可能我是照客，就是，就这个把这 照葫芦画瓢， 照葫芦画瓢，把这人物演得非常生硬，让人看着哎呦这么不舒服是吧？ 对，因为终究时代在变， 对对对，时代变，现在年轻人有时接受不了，对吧？有些动作可能要 其实有些能人性化一点， 对，但是把这人物把握住了，跟底下观众能有些交流，能让观众接受。把这人物演好了就 对，看来现在演出的效果呢，大家还是比较接受的， 哎，比较接受， 还是很有共鸣的， 对对对对， 那么《杜鹃山》这次的复排跟原来的版本有些什么区别没有？ 《杜鹃山》基本上保持的是原汁原味，这是我们导演对我们的要求，哎，这个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就是说，可以说就是因为吸收了就是以前几出现代戏的这个精华嘛，他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剧目，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先要把它完好的继承下来。哎，但是这有些念白呢，当然有些语气我们也要注意了，比如说他是什么出身，这个要在过去可能就很一本正经人，哦，他是什么出身，那现在要是观众这么听肯定底下会乐，那我们就要把他稍微的这个淡化一点，哦，他是什么出身，来稍微的给他稍微的 就一带而过， 哎，对，就别那么一本正经的，可能观众会觉得， 反正坐那看的那个观众也别才叫较真儿啊，有些呢觉得不是咱们时代的语言呢也就过去就完了哈，因为如果把这些全删掉的话就不成其为恢复这个剧目， 对对， 其实大家也知道里边有些不合时宜的话， 我们这次哈，就是为什么说基本保持原汁原味呢？像我们的这个舞美设计什么的，都是把当年排这出戏画布景的老师啊，灯光的这个设计的老师啊，给请过来，都是基本上是按照原貌恢复的。 是的。那这次这个雷刚的扮演者是顾谦是吧？ 对 啊。顾谦半天还没说话。实际上这个雷刚这个人物啊，可能相对于什么李玉和呀，什么这个李铁梅呀，什么这个柯湘等等的，这个人物好像本身在当时特别红火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的流传开啊。 对。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吗？ 这有多方面原因吗？ 多方面原因。 如果我们这顾谦，如果是当时要是雷刚的话，我估计能 就 说他这个高大形象和他这个什么 够高大。你身高有多高啊？ 我1.84米。 1.84米，你看看这大雷刚， 他一人挡我们一片。 他在这里边人物演的相当不错。 另外，我觉得好像雷刚他的语言和他表演当中城市化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啊。 对 啊， 对， 比如说句台词，类似 前面头茬 啊。 九还能禾苗风 哦，对对对，像这种话， 就是 套式化的， 格式化别的， 就是说他的，尤其是雷刚，就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他，我后来自己也感觉到，就是台上跟台下，尤其是台下观众给我一种，尤其是雷刚嘛，容易在关键时刻嘛就老头晕。就给大家老闹个笑话， 立场什么的， 不是 老 闹个 笑 话， 哦， 就是雷刚这刚冲上来，马上又受伤了，头晕了， 还有喜剧色彩。 对， 剧场里头啊，这舞台上就他形象最高大， 哦， 结果呢，就他还老晕， 就他还老出笑话。 后来呢，我呢就在底下我就琢磨，我说这样是回北京也这么演的话，这可能不太好。我呢。就不演头晕了 啊， 就是或者比如说我胳膊上有伤啊，我就捂胳膊呀，或者是捂哪儿啊，就别老捂头了，一闭眼一捂头，大家看这座山又要倒了。 反正他这演在这儿，观众底下总是 乐， 反有效果。 其实也是动脑子了哈， 对， 就是对这个人物真得细心的研究。 对， 因为现在呢，这个年轻人或者这个时代的人呢，可能对于原来的东西真的是不大理解。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这个演出呢，让他们最起码觉得哦是这么回事，能够接受。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位的啊。听众朋友，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京剧院复排的经典现代京剧《杜鹃山》《平原作战》和《红灯记》将于6月21号到26号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京剧院三团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谈一谈《红灯记》和《杜鹃山》这两出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柯湘的扮演者王润京、雷刚的扮演者顾谦，以及李玉和的扮演者李文林、铁梅的扮演者耿巧云。哎呀，确实曾经一度大家对于这个现代戏啊真是太热衷太有感情了。比如我记得这个刘长瑜啊，杨春霞呀，他们除了演这个现代戏的铁梅和柯湘之外呢，还演了很多的角色，比如说传统戏也演了很多，但是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演的现代戏的角色。也就是说他们这些角色已经深入人心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妨一起来听一听刘长瑜曾经演唱的《红灯记》当中的一段唱。 是风里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刘长宇老师的演唱的《红灯记》当中的一段。我知道耿巧云你是刘长宇的学生啊。 对。 这次扮演这个铁梅也是刘老师手把手的来教来指导。 是手把手教的。我在那个1990年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刘老师手把手的把这出戏交给了我。那时候有幸呢就跟高一倩老师和袁世海老师同台演出了这出戏。刘老师为了培养我嘛，让我跟他在身边一起，就是说他演呢让我感受。 刘长宇老师今年已经65、66岁了是吧？ 对。 哦，年纪也非常大了。 对， 但是现在呢，好像他还能唱是吧？ 是 啊， 他不但能唱，而且他现在还在一直教我。就是有时候我有什么戏啊，要需要学的话，到他那儿就是随时学，随时受益。 说到这儿呢，咱们不妨听一听耿巧云演唱的《铁梅》的一个唱段吧。 红灯。 不是俺巧，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何必说爹爹丢人丢弃？金钟天美丽，应该叫声爸爸。 不知道这样的演出大家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啊？反正到外面去演出，大家还是给予了肯定，是吧？嗯， 可能吧。 那下面呢，咱们再跟李和啊，李和是李文林这回扮演的李玉和。玲玲，这次《红灯记》的李玉和是谁来给你指导的？ 已经去世的孙悦老师， 嗯， 还有冯志孝老师， 嗯嗯，他们帮你来一点一点的来指点。 对对对， 嗯嗯。嗯嗯，我特想问你一个，就是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嗯， 就是李玉和这个人物。 作为李玉和这个人物，是当时是那个年代啊，地下党啊， 地下党。 嗯，作为我本身演这个人物呢，嗯，就是把我首先是把握他的这个人物这个心理，当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党， 嗯。 作为我来说是年轻啊，没有是当时的年代咱们没有接触过，就是通过他这个人物，我通过自己心里来在舞台上表现呢，就是通过我的唱和念， 嗯， 和表演来怎么表演， 嗯，还是表现他那种比较这个英雄的 英雄气质、 啊、 哎呀， 但是他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 对对对对对 啊，非常富有人性化的一面、 对母亲啊，对女儿啊， 对 家里的亲情还是应当有的。 嗯，所以呢，大家对于李和这个角色还是蛮喜欢的。 对对 对, 对 啊，比那个雷刚要讨巧的多。 对，比雷刚讨巧。 雷刚是为这个杨春霞扮演的柯湘的一个对面啊，他的一个反面人物。 对， 但是这个李和是一个大正面呐、 啊。对对对对， 嗯嗯 对。 那么下面咱们就听听这个李文林演唱的李玉和当中的李玉和的一段唱吧。 对， 嗯， 好妈妈，咱叫儿走一走，上墙铁汉。手心不怕浑身的饥，不断而坐牢不怕把牢底挨坐穿，山河破碎儿的心，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燃，农民的道路在肩前前铺好几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他的党目为患，而心不安，恨不得弟兄们同叫喊，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是打几万万同个包脱不 好，那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李文林演唱的李玉和的一段唱啊，真是抑扬顿挫呀。我知道这次《红灯记》的复排呢，咱们中国京剧院的不仅咱们三团演出，而且一团也同样演出这个剧目。 对 啊，你们有点这个大擂台的感觉了， 互相学习吧， 互相学习、 哎。对， 那实际上各团演出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啊。 是， 对， 那个一团呢，李玉和是李岩扮演， 对， 然后铁梅呢是由吕慧敏扮演，李奶奶是碧阳。然后咱们团的是这个李文林啊，在场扮演李玉和，然后耿巧云呢扮演铁梅，袁慧琴扮演李奶奶。应该说，哎呀，这你们这些都是团里的骨干力量啊，这也是团里挑了精兵强将来扮演这些角色。另外呢，这个杜鹃山何润京应该说是一位年轻的演员了啊，其实也不年轻了，现在是演了众多的传统戏，也是在这个研究生班学习啊。 对。 那么这次杜鹃山的演出呢，也得到了杨春霞老师的指点。 对，是杨春霞老师亲自教我的。我是一句一个句一个唱段都是手把手教的。 一点一点的学， 一点点，哎，排戏的时候、做唱的时候，他都会来。 哦，那你知道为什么当时选中你来扮演柯香吗？ 因为从我个人来说，我从小就很喜欢这出戏。上研究生班的第一年，我就主动要求学的这出戏。其实在来中国京剧院之前，我原来是哈尔滨市京剧院的。我是2003年调入中国京剧院的。那么这出戏我在东北已经演过了， 哦、 哈尔滨京剧院已经演过了。 哦、 哎，完了这次到了这个中国京剧院呢，那复排这出戏呢，领导就选择了我。 理所当然的选择你，原来曾经排过啊。 对对对，以前杨老师给排过。 排过， 哎、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演出，所以我们也没有录到的王润京演唱柯香的唱段。这样吧，咱们选了一段的王润京演的诗文会当中的一段，让大家听一听你的实力好不好？ 心心 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王润京演唱的一段诗文会，嗯，确实非常好。在这次演出当中，这个雷刚是由顾谦来扮演啊。 对。 顾谦呢，刚才也谈到了这次呢，重新排雷刚呢，也融进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实际上这个人物呢，当时是柯湘的一个对立面啊，也是从后进最后变先进这么一个角色。 对。对 也是没有找到这个顾谦的演唱雷刚的唱段，因为现在还没有录嘛。 对。 我们也是找了一段顾谦呢曾经演出的卤水移山当中的一段，这样咱们听几句好不好？嗯。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一点呢，就是顾谦演唱的一段，就是《卤水移山》当中的唱段啊。那最后呢，我还是想问问大家，因为呢，这个我想看传统戏，喜欢看传统戏和喜欢看现代戏的这个观众群是不大一样的啊。你们对于恢复《杜鹃山》呀，还有《红灯记》呀，这样的剧目，在后面的演出当中，你们自己有信心吗？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我们有信心， 有信心， 应该会喜欢， 应该会喜欢。为什么？ 首先，他就是说有他一定的固定的观众群。 嗯。 再一个，现代戏比传统戏让大家就是说更能看懂。 嗯。 更能接受。 嗯。 他的观众群应该更年轻化一些。 更年轻化一些，对对对，我估计可能四五十岁的这波人可能会，跟上来， 喜 这个看的人可能会多一些。 对对对。 因为看传统戏的人可能会更老一些。 对。 或者说，真正的戏迷可能要去看传统戏。 我们在广东佛山那边。都是年轻的，而且是一对一对的， 对， 而且还有小孩在剧场看 哦， 哎，而且上座率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很不错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也是真是希望这次咱们《杜鹃山》呐，《红灯记》呀，还有《平原作战》的恢复演出，这次具体点说，6月21号到26号，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演出呢，能够大获成功啊。确实也希望你们呢这次能够非常的圆满。嗯，那么我想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想跟听众说的，最后还留一点时间好不好？嗯，耿小云来说一说。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看了我们这出戏有一个美好的回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们这一代的红灯记的扮演者给予肯定。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好，谢谢耿小云。王润京， 我希望观众听众朋友们呢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演出，也希望我们的演出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李文林， 希望听众们25号去看我演出的红灯记，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一定演得非常成功。 好，给 你们去 捧场啊。 哎，好。 顾谦， 这次这个现代戏的汇演，我呢作为一个年轻演员，也是头一次担当主演， 嗯、 我希望大家呢，多来捧我的场、 嗯， 我会以最好的状态来演出。 嗯，谢谢。确实跟你们交流以后呢，我心里特别放心。为什么呢？我原来曾经看过这个八团、芭蕾舞团，他们恢复那个，也是红色剧目啊，曾经演过这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时我看了半场就走了，因为我觉得当时担当主演的那些都是非常年轻的孩子，他可能对20年代那个发生的这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地主啊土豪劣绅那个斗争的那个情景，他根本就不太了解，很多把握的非常不准确，比如说抱着枪就抱、 嗯、 像抱一个炉柴棍一样美极了，最后根本就没有感染人的那种力量。但是我觉得大家基本都是60年代生人，而且这次呢是原来的主演给你们做亲自的指点，而且你们对原来的这个现代戏的那个红火的场面以及那些这个剧本的内容等等的都是非常了解，把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次的演出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水准，所以再次祝愿你们啊，这次杜鹃山红灯记还有平原作战的这次恢复演出能够圆满的成功。好，再次感谢今天王润京、顾谦、李文林、耿巧云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哎呀对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发来了短信啊，就是预祝你们成功。另外呢问门票的事儿，门票不会太贵吧？ 门票是50 起 价， 50 起价， 对， 哦，那还是可以， 最高是800 啊。另外有人问电视转不转播？ 电视 不 转播 哦，所以还是要到剧场， 一定要到剧场来看。 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 已经开始售票了， 人民剧场还有联网的几个点都有。 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呢去观看。 江湖啊，这十王江寒人马过，是好几个场。我连那武光 一人荣归王，不封不可负，你云谁相 帮？男儿活在世间上催眉尘，有个不如王， 不封之恩你不认当，也报哪里不当？ 夫人你同不起的兵将，不买汉的军不还枪， 日战日败这兵将， 兵家臣白乃平常 一不心。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现代京剧，先请听《红灯记》当中的几个唱段，袁英明扮演李铁梅，王梦云扮演李奶奶，血债要用血来偿， 要功成你亲爹娘，青年见你 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光辉照儿涌向前， 啊。

当成佛像，送金宝装作乾坤。 队伍来到面前， 三夜盼万夜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大都会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队伍来到面前。